山边的眼神

在我身边，刺太痛苦，慢慢发现你已经走远，哭和笑都有极限，没了个危险。从前美好的画面，是我爱死了昨天，看你虚伪的表演，才知道我离你有多远。从前美好的画面，是我爱死了昨天，看你虚伪的表演，才知道我离你有多远。是我爱死了昨天，誓言割碎你的脸，一切都回不到那些从前美好的画面。我爱死了昨天，看你虚伪的表演，才知道我离你有多远。和我死去的爱说再见。 告诉过你我的心情不好，我可以讨好，我可以再走掉，我只是不想乱说，不想跟你计较，我又不能说你不对，我又不能学你留恋，我一杯又一杯偏偏喝不醉，我又不是真的不对，我又不是没有机会，我很累，还有谁能体会我的爱哪里找，我的心你要不要，我不想跟你吵，如果你懂多好，我的爱哪里，我的话重不重要，我只要你过来抱一抱、啊、

世界忽然冰天白雪，不知之间还残留你的昨天。

了自己。

是假象，不是你们想象，无所谓真假，社会本来就是这样，对我会有怎样，别相信又怎样，仿佛起这游戏的人就是靠边站，狗狗嗅觉非常灵敏，可以闻到很多东西，却又色盲黑白分辨不清，观众也就跟着相信，最重要的是对得起自己不变的道理，高手过招戴着面具，谁能活得风景下意，我回家去打坐取舍生养性，成功的人最聪明，不做无聊的回忆，拜拜 最后一次，我对人说。

time next year， 爱你是谁也不会提起的约定， same time next year， 一日的温柔，我有364天可回忆。在相遇时又会下着春天的雨， Same time next year， 还是在这里让我们好好聊聊岁月的痕迹， Same time next year， 爱你是谁也不会提起的约定， Same time next year，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，老唱片的气味。